变成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宝春烟柳如烟，看遍历场惊喜，终于下车仙飘。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3年级1班的张雅琪，今年9岁。我特别热爱朗诵，用声音传递情感。春天是诗歌的季节，春天的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仿佛都写满诗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诗人们喜欢用诗歌赞美春天，我喜欢朗诵诗歌来赞美春天。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里，我为大家朗诵一首王维的《相思》。《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环球旅行家，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预报老师刘继军老师，来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想要告诉我们的旅游天气状况吧。 好的，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整个北半球的天气了。在北半球的话呢，大部分地方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而且呢都处在升温过程当中。就是在欧洲的话呢，雨水也不多也不强，只有在东欧和俄罗斯西部一带有点小雨天气，北欧北部呢有一些小雪，其他地方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那么呢，这本周呢，欧洲大部分的气温都比同年同期啊，就是常年同期都要偏高。明天呢，西欧、中欧、东南欧多地呢，最高气温都在25度上下，局地呢可以接近30度。那么在东欧一带呢，明天受阴雨天气影响，最高气温还大多在10到15度。不过呢，这个雨在周五啊就可以这个停止了，天气放晴之后，最高气温也会升到15度以上。那么在美洲的话呢，就是尤其在北美洲啊，那个天气就不算太好了。明后两天的雨雪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南侧和东侧。美国东北部以及加拿大东部呢，雨雪的范围逐渐的向北收缩。周末呢，这次降水基本上就可以结束了。纽约、波士顿等城市呢，明后两天啊还会有小到中雨。受其影响呢，这个在美国东部啊， 还会有一些降温，东南部一些城市的累计降温可以达到4到10度。那在美国的东北部呢，在阴雨之中啊，也会迎来气温的波动。明天呢，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到5度上下，从周五呢降雨停止之后开始逐渐升温，那么美国西部呢，雨雪和降温啊都开始向内陆这个移动。那么明后两天啊，美国西部到西南部一带呢陆续迎来雨雪天气，西南部呢多地气温也会有下滑，不过呢降温持续并不是很长，只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那么气温呢就会逐渐的反弹。不过呢这段时间这个美国西部啊，它这个气温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这是在这个北美洲。那么对于亚洲来讲呢，整体来讲这个冷空气势力是比较弱的，升温呢不光光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而且呢整个亚洲还是都在升温过程当中。明天呢这个关东地区啊，东北地区南部有一些小雨出现，这些雨的话呢对交通出行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重点说一下泰国呢现在还被大范围的降水所笼罩着，因为今年的泼水节呢有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它会延长，未来几天呢天气啊一直不太好，整个泰国将都会持续这个小雨天气，这样的天气的话呢对这个泼水节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总的来看，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天气是比较好的，适合大家去旅游。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老师非常详尽的旅游天气状况，感谢您。 再见。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旅行规划师。今天有哪一位规划师要跟我们来说说他的行程，要对他的行程做个分析，给您做参考呢？ 开话筒之前，这位嘉宾还在跟我们疯狂的推荐这个地方，因为他其实已经见多识广了。我很少见他这么兴奋的给我推荐一个目的地 啊，是吧？ 对，而且还给了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就是巨便宜。 啊，哎，让我想想，刚才好像气象专家说到了关于泰国泼水节的事儿，那儿应该性价比比较高。 对，但是因为泰国就是太司空见惯了嘛。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玩法，像我们上周其实嘉宾也讲到很多去泰国的不一样的主题的这个线路。但是今天这个目的地呢，我觉得 不是也便宜吗？ 对呀，巨便宜，但是它的便宜的背后还有很多丰富的元素在。 来，让我们一起欢迎一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出现的超级小包总，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这个小包总和小包子这两个名称呢，我们傻傻分不清楚啊。 对， 有的时候看你，因为最近微博上我看到用到的名字是超级小包总。 对，微博现在是改名了，超级小包总 啊，特别像是影视演员是吧？ 蹭热点嘛，贴着墙皮蹭热点，就这么蹭的。 我们知道小包子是一个旅行作家，他的故事呢有很多很多。原来呢，我们集中在南半球的比较多， 对， 是吧？ 对， 来说澳大 利亚、 新西兰，说了很多关于我们不太知道的那些异闻趣事。那今天我觉得刚才袁一已经开了头了，说了这个便宜，就我这个人吧，你一说便宜我就往便宜地方想。 当然 买啊，你是往那儿想是吧？我以为像我这个人一听便宜必须得占，是不是？不合适了，不然。 这门风好，这个， 因为现在确实讲究性价比、啊。 所以你想到的便宜的去处有哪些？ 我刚才说了，东南亚基本上就是 东南亚， 对对对、嗯，然后差不多吧。现在只要这个汇率比较合适的地方，大概也都还算是便宜的地方。嗯、 但是小包总如果公布今天这个目的地，大家可能不太会跟便宜去挂钩。 对对对对、嗯，来，我们请小包子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让他来跟大家揭晓一下。嗯、据说他在这个地方。玩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说不亦乐乎的都忘了发很多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信息， 对， 是吧？ 根本没有时间发。 小包子，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今天呢，给大家聊聊西班牙啊。去之前我也没想到西班牙，就是首先是有这么多好玩的，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啊、确实挺便宜的。 你刚刚怎么形容你每天的行程安排的？ 每天从睁眼玩到闭眼。 就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发，连个朋友圈都没时间发，因为我看你朋友圈没有， 顾不上，真顾不上，就是玩到 确定没有把我屏蔽，对吧？ 这事儿一会儿再聊， 这次没有 啊，这次没有啊， 这次真没有，是那个这真的是，就是玩到一种就是让你有一种特别投入的状态，因为我也喜欢拍照嘛，嗯，然后再加上就是中间走的过程比较多，这次去的，因为我发现西班牙的这些古建筑老城区特别多，嗯，所以呢，就是你一旦进去以后，就是一进去你就出不来了，嗯。因为车要停在很远的地方，所以当你一进去，然后走到一路上，就咱们说走马观花，你都观不完。嗯，就这样呢，这种就是行程，所以就让我就特别投入，每天就你拿着相机出去以后，也不是怎么就等到天黑的时候，因为它现在天黑特别晚，差不多天黑就得将近九点了， 这么晚， 一天白天时间那么长，你还是觉得。 就你最后就生觉得自己这个腿啊就跟灌了铅一样，最后就酸，但是呢天没黑你也不看表，你也忘了时间了，等天一黑的时候你再看，哟，十点半了，再吃晚饭，吃完晚饭回到酒店，基本上就是只有一个念想，看见床就是亲，然后就想睡。 这感觉你到西班牙徒步去了，所以我要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这次到西班牙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这次呢主要是南部有一个叫马拉加的小城镇，可能看球的朋友应该知道哈，说最近刚让那个皇马给踢了一顿是吧？然后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是毕加索的故乡。 嗯啊，这是你奔着这个目的去的？ 哎，奔着这目的去的。哦，所以呢，这个我就想 最近收藏画， 对。我有这个想法， 有这想法啊， 我有这想法，我也就想了那么一下，后来发现呢，也可以收藏，因为那个最，我看网上最便宜的那个画呢，五毛钱一张也能批得到， 便宜的事儿了啊，便宜从这里开始， 对对，就是你上某宝上那个拍那种对那个复印的 A4 版呢，也挺便宜的，而且毕加索一生他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画作，你想收集几张，这个拷贝还是很容易的。啊，就是不是真品哈，然后这一次主要就是去看这个去了，后来到了以后发现，其实这个地方给我的惊喜远大于我的期待。首先说，我以为就是一个艺术之乡，然后就去了以后就各种瞻仰这个、 膜拜一下， 膜拜一下这位老前辈的这个各种艺术事迹，然后看一下他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他的故居，看看这个桌椅摆放什么的，估计也就这个了。最后，他老人家的故居我连进都没进啊，实在是没顾上，而且就是我一想那房子也就是一个房子，他住的那种谁的故居其实 都一样，都没顾上去瞻仰， 对，谁的故居其实都一样嘛，我一般这种故居我都在外边远远的鞠一躬，鞠仨躬，然后就走了，反正就是那个看都真没顾上。后来到了以后我发现那儿首先有什么呢，他有一个过去的这个皇宫，叫阿尔卡萨堡，这皇宫挺有来头，而且它是就是西班牙是这样，它是原来叫摩尔人，就是现在的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人，它占据过一段时间，所以它的古建筑都是以这种怎么着伊斯兰风格， 对， 就是那种风格建筑的。然后呢，后边又让这个天主教这帮人又红十字军又干过去以后，他就又给他们还就喜欢在那个原址上建， 对。 重建，所以那个它的风格就是融合了这种 是多样性，就是你明明看到是一个教堂，可是它里边所有的门全是那种带收腰结构的那种， 有可能像是中东风格， 就又那门又像是那种中东建筑风格，所以我觉得哎，这个感觉特别神奇。所以那阿尔卡萨堡当时也没去成，第一天去的时候没说嘛，就是体力不够了，体力值最后就逛空了。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惊喜，就是在街头我看到了一种，就是我目前为止我没看到这么高艺术水平的街头艺术，就在墙上画的，咱们叫 涂鸦是吗？ 涂鸦，但是说实话，看到马拉加街上的这些墙壁上的这些艺术作品之后，其他城市的我真的只能叫涂鸦了。 你在其他城市曾经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这种城市，咱比如说，就是我居住的那个，经常居住的那个城市，就是我以前老说，哎呀，墨尔本真是文艺之城啊，墨尔本街头艺术让我叹为观止等等这些话，可能以后我不会再用叹为观止再说了。我只能说墨尔本的街头艺术非常不错。 哎呦，把你第二故乡比下去了。 那去了马拉加以后，你这个街头艺术，你说墨尔本的街头艺术，还可以吧？ 有什么不一样呢？在我们看来，其实电视画面当中，或者你在图册当中看这个涂鸦的东西，它的确有非常漂亮的、非常逼真的、非常独特的。但是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呢？它跟你所说的墨尔本和其他城市的涂鸦相比，它有什么样的味道？ 首先呢，就是俩字儿，惊艳。就是你随便在街头巷尾那个一面墙上你拐过去，当时你眼睛和嘴绝对是哇， 这不够用的是吧？ 不够用，就当时你就哇，这还有一幅这样的画，然后就哇，就感觉。 比如你看到了什么？ 比如我先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两个小朋友举着一个冰激凌的一个画像，然后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整面墙就是这一幅画，然后首先这是一幅巨大的涂鸦也好，是一幅画作也好，而且他的眼睛画得非常漂亮，就是，然后我想，这种不是说咱没见过哈，墨尔本首先有，旧金山也有，悉尼现在的他的老城区给恢复出来以后，悉尼的现在 也有 ，就是专门请一些艺术家来过来去，就免费去创作，甚至给一些钱去让他们创作。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你在马拉加街头能看到的艺术作品的水平，它平均水平都特别特别高。就是说我在墨尔本不是说没见过好看的啊，墨尔本有几条小巷子，旧金山也有，专门有大概两条，就是专门全是涂鸦的小巷子，你在里边不乏大师之作。但是它水平有高有低，你有的你看，这个也就那么回事儿吧，这个还行，差强人意不过如此。但是马拉加就是，哎呦，这个好看，这个好看。最后我那一下午的行程全部取消了。 就是街道其实就已经是艺术馆的感觉了。 我本来只是想停车，因为那个老城区停车特别特别费劲，我本来只是想停个车，然后去从我停车停老远的地儿走到那个广场，那都是一个步行区了，广场，然后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毕加索的这个故居， 这是本来的线路， 又一个博物馆，这是我本来的线路。下午大概那时候我大概才可能2点多钟就出门了，然后最后我到这个故居呢，我一看，可能也就那么回事，瞻仰了一下，前面有一个老爷子的毕加索的雕像，坐在那长椅上，跟他拍了张照。最后我进博物馆的时候，博物馆都快关门了，博物馆是六点钟， 你有3-4个小时的时间， 我根本就没去别的地儿，就在这街头巷尾，根本没来得及去其他地儿， 本来去博物馆，后来串胡同了， 差一点就没进城博物馆，最后还是进了。那博物馆也不错啊，最后还是进了，但是我进去以后可能半个小时就让人给轰出来，因为关门了。所以说你就可见这个街头就在那几个小胡同来回穿来穿去，然后我还遇到了3个年轻人正在画，而且他们的这个作画的这个手段就非常原始，就是有他，而且对，我刚才没说完哈，为什么我说这些画作令我感觉到特别惊叹呢？它分派系的，你明显能感觉到，咱们说这个咱也不是特别懂艺术啊，分这种艺术叫什么抽象派 的，就什么印象派的， 这种印象派，有 野兽 派的，对，野兽派没看懂啊。但是那些街头艺术明显能感觉出来，它分不同的派别，而且每幅画都有它的作家的签名，每个作家的特点鲜明到你一看，这个就是就刚才那面墙上那个画家。 虽然他画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肯定是刚才 画风。 回家以后，对画风，回家以后我一比那个签名，一模一样的签名， 嗯， 就是他每个艺术家的 涂鸦的这个事情上也有艺术流派 了，对，非常鲜明。然后有人就画眼睛， 嗯， 有的人就画那种就是怎么说？我认为特别扭曲的那种画作， 嗯， 每幅画。可能街头艺术更简单，更适合我们这些比较接地气的人吧，更适合我们这些人去理解。 嗯， 然后我每一幅画我一看，大多数咱说一看就能 get 到他的那个点。 嗯 嗯, 嗯， 我说这个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接地气，而且最重要的，这都是免费的， 而且他跟这个画作真有交流。我刚才也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是奔着毕加索故居去的，我们也看到，我们听到你刚才讲说，在他的家乡的这个涂鸦艺术这么的发达，他可能跟这个艺术大师的故乡还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是。 然后我要问问你，你以前是喜欢画的吗？是喜欢这样的美术作品的吗？ 我只是喜欢任何漂亮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我可能作为一个摄影师来说，任何就是让我觉得美的画面， 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用画笔来完成对世界的这种反应的， 对， 而你是通过镜头的， 对，我是通过镜头来记录这些东西， 嗯， 所以对我来说，任何那种比如说颜色特别鲜明的，然后让我感觉特别有冲击力的这种图像， 会触动你， 都会触动我，所以就是最后我就觉得我这什么我都想照，就我说先别去了，先别去那博物馆了，这条巷子我还没去，就一拐弯，你远远看那墙上有一个大眼睛，你就想往那边。 想过去看，嗯， 最后就七路拐弯的到广场，已经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其实很近，可能走路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嗯， 就一直在那几个小巷子里绕，那小巷子最窄的连车都进不去， 嗯， 就只有那个就是自行车能过的那种小巷子，然后就不行，这贴在这面墙上照，贴在那面墙上照，就是非常想记录到这些所有的这些画，当然我肯定没记录全，因为最后连我走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嗯， 所以我突然发现还有一条巷子没发现。 而且你不刚才跟他说了吗？你还碰见了正在生产画作的人。 对，那是我刚一停车的时候，正好就特别巧，那三个年轻人正在画， 嗯， 用这种喷漆的方式。他也有那种用画笔 画的，嗯， 对，也有用画笔， 特别像是某些 MV 当中你看到那个镜头， 就是摆样子的感觉。因为你无法想象说光用喷的东西就可以画出这么多精 神。他们真的就用喷的， 太厉害， 我无法想象， 嗯， 太厉害了， 嗯。其实小包子这段经历我觉得特别真实，特别有大家有没有同感啊？因为我是觉得可能每个人旅行过程当中，尤其是你自由行的时候， 嗯， 你总会发生这样的小故事、小插曲， 就是有喧宾夺主的感觉。 原本我要干嘛去， 对， 后来突然发现哇，原来意外之处还有那么多 惊喜， 就改变了你的行程了， 是 吧？ 是 像我们经常会在城市当中会说走着走着就走了，就迷了路了，或者说你就是意外的叫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发现一个小的地方，特别像袁一这样的发现小馆子，肯定是经常 吃，啊，对，吃 是吧， 吃 是吧， 对， 啊，本来奔着一大餐馆去，有没有在路边就吃饱了的？ 对，但是其实西班牙的吃肯定是没得说， 对 对 一会儿我估计下半段全说吃都不见得来得及。对，而且就光马拉加就有 吃货是吧， 对 嗯，刚才小包子的这趟西班牙之旅是奔着，我们再来把这个名字重复一下，马拉加， 对， 毕加索故乡马拉加， 对， 一会儿的吃是停留在这个城市啊，还是说你会换个地儿啊？ 换地儿也行。其实西班牙吃的都差不多，因为它主要就是那种叫小， 嗯， 就是 tapas 小吃， 对对对， 嗯， 所以说这个 像前菜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哪儿都有， 嗯。 其实它不是前菜，他们很多人都当正餐吃的。 嗯， 这个是第一次去西班牙吗？ 哎，对，西班牙是第一次去。 那这种印象给你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大吗？它跟欧洲其他国家你去过的其他地方一样的东西多，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多？ 确实有它自己的特色。 就你刚才说到建筑风格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之处。 对对对，首先建筑风格，再一个就是咱们说这个饮食上，他们这个饮食给我感觉更多样化，更随意性多强一些。 嗯， 这是我觉得就是那 tapas 真的是他们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 那人呢，也是给你感觉就是随意性强一些， 对，比较粗犷，比较豪放吧。 看他们的穿着就能看出来， 嗯， 感觉没有任何穿搭的设计在里面，嗯，就是什么舒服穿什么。 也有，人家那个 Zara 就是西班牙品牌， 啊，对嘛，这品牌的，对，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哎，但是你从他品牌当中看到的，就这一类的品牌吧， 嗯， 看到的还是有随意性比较多的， 对对 对， 是 吧？就是 他确实不是那种就是古板的， 对， 让你穿着特别的拘束那种， 确实是 啊。这怎么广告时间开始了？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西班牙其实给大家的印象，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就从一开始，我跟小巴子聊过吧，我说西班牙，你看最早最早我们听鸽子， 就是鸽子这首歌是老歌了，我们今天就不听了啊。 嗯， 鸽子这种感觉，就是西班牙那种奔放的气息，还有包括西班牙女郎， 嗯， 我们知道的斗牛， 对， 西班牙语在世界上它是非常大的一语言体系啊。 对， 它占领的不只是西班牙，它在你看北美、南美很多地方。 对，因为西班牙实际上是在这个它在英国之前，在大航海时代，西班牙人就更早的开始来探险了。 没错，所以他带到世界各地的东西有很多。说说你跟西班牙的故事，我们也来听听今天小包子更多的来自毕加索故乡马拉加的他的见闻。 我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因为之前有一部电影在咱们国内是引进的。 啊，我知道你要说哪一部了，去年的吧。 看不见的客人。 哎， 我们也在上半时段最后来听一小段这部电影的片段，然后呢，进入到广告时段。 这是让我们学习一下西班牙语是吧？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旅行规划师。 视觉艺术家劳拉·维德尔于今日举行葬礼，有消息称他是被自己的情人及最近刚斩获著名欧洲创新企业发展年度商业精英奖的阿德利安·多利亚所杀。多利亚最近代理其公司环球科技传媒公司进军亚洲市场，他否认了谋杀罪名，并称自己也是这个阴谋。 这是中文的翻译版本是吧？ 这原意解说的 不是我的声音。那这样我们在预告期间我们听原版的好不好？ 说了嘛，要学习一下西班牙语。 Bienvenidos, mis invitados. 哦，感觉真的不一样哎。 Al hombre lobo asesino. ¿Podréis encontrar al auténtico hombre lobo? Nadie nunca se ha atrevido a entrarse aquí. Que empiece el juego. Cerrad los ojos. Hombre lobo, ¿a quién matarás? Profeta, ¿a quién quieres estudiar? Estudia la personalidad del jugador número 7 para descubrir si es buena persona.Está amaneciendo. Ayer fue el turno del jugador número 7. El juego continúa. Que hable el jugador número 1. Yo no he hecho nada. Toda la escena del crimen estaba preparada para inculparme. Lo único que sé es que mi mujer me ha dejado y se ha llevado a mi hija. Y que alguien se está saliendo con la suya.A ellos les corresponde preparar los culpables, ¿no? ¿Que no me mires con esa cara, Adrián? No me amenaces. No me amenaces tú a mí. Tengo fotos que demuestran que no estuviste en París. Tomás Garrido. Soy el padre de Daniel Garrido.No olvides lo más terrorífico que puedes vivir como padre. Que te quiten a tu hijo. Que desaparezca sin que a nadie le importe. Deja de existir el miedo. ¿Necesitáis ayuda? ¿Qué os ha pasado? Nada, que...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办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长奏十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中国美丽田园房山天开花海景区油菜花节4月25日盛况迎宾，不见不散。咨询电话0108362-5588。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八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到了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跟着今天的规划师超级小包子一起在西班牙转一转。刚才小包子汇报这个西班牙行程有很多意外惊喜，而且用了便宜这么一个关键词。 对， 现在我大概理解其中的意思啊，每个人可能理解方法不一样。我在想，你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的饕餮的这样的感受，确实很便宜啊，是在大街上得来的。 对啊，免费，然后还可以逛一整个下午，都久久不能离去。 是，刚才我们在看小包子的他的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图片的时候，还提出疑问说：“哎，你都说那儿不是阳光灿烂的吗？ 对呀、 怎么你穿的啊，这个非常正规的样子，穿得很厚， 这不赶上寒流了吗？” 因为从照片的阳光那个光泽度，感觉是很暖和，就感觉应该是人字拖呀、短裤啊、T 恤啊。 所以照片有时候是会 骗人 的， 阳光也是会骗人的。 对，因为我会把色调调得暖一些，让你们看着更暖和。 西班牙你是刚刚归来对吧？ 对， 那也就是说在前一段时间，真的在这个季节当中天气还是多变的。 听说北京也寒流了是吧？ 寒流、 应该是全球的事儿，这北半球都没躲过去。 对， 那两天没给我冻得够呛，真心有点冷。马拉加还好，因为它处在南部的海边，所以相对来讲气候相对平稳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 早晚也挺凉， 穿衬衣就是在马拉加还可以。 对，后来我一直北上到马德里的时候，那个就给我冻坏了，就太冷了。 都是马字辈的，但是这温度不一样， 差500多公里。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的冷？是那种大风吗？ 其实有点像到了咱们这个南方的一些城市，然后阴雨的那种冷， 湿冷啊， 湿冷呀，冻的骨头。 那跟咱们不一样。 呀，咱们前一段时间是 风 吹的风 嘛， 吹透了都。 北京属于刮大风，我是这次大风也赶上了，然后是这个大雨也赶上了，反正都没躲过去， 多好啊，都是免费的， 多变的天气。听说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两天我一直在沉迷于各种这个街头艺术和免费的各种这个，反正玩了吧。然后那几天我到马德里那一天下大雨，而且呢天气就很阴霾。 嗯哼。 第二天我才知道，就是我回来以后有网络，我才发现，就是那天好像马德里让人给踢输了，1-3，让人给踢了。 嗯。 所以可能这是马德里 气氛也就不好， 气氛就很阴霾，然后马德里就在哭泣，在主场让人踢一个1-3，好像是。 你去抚慰了一下他们的心灵。 我没去，我就感受了一下他们这个阴郁的气氛，给我冻够呛。 刚才一说这个天气，一说稍微有点冷，就会想到在那儿得补充一点热量。 对， 你在那边的这个美食，我们知道你刚才上半段的所谓的街头艺术这些东西呢，是你的奔的主题去的。 对， 但是呢，到了西班牙，他们就说不能不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饮食跟欧洲其他地方还是不一样的。 对，非常不一样。首先，西班牙有一个最经典的、最有特色的，就是那西班牙火腿。去之前就早有耳闻，就听 说 了，说 伊比利亚火腿。 哎。就老早有耳闻哈，但是其实德国咱也去过，德国那个肠啊什么的也不错，就想的其实都一样吧，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到了以后，我确实发现，对，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就是它那个味道，就是首先它在这个饲喂这个猪的时候，它就已经会给你有一些饲料加进去， 是特别的， 对，特别的。所以你吃的时候，我吃到最贵的，当然那个越贵越好吃哈。我吃到最贵的可能8欧元，甚至10几欧元，就给你那么几片儿。 对，它必须是吃橡果嘛，那个猪。 对，就是那个橡果的味道，真的能在肉里吃出来。以前养过， 家里好几头呢。没有没有。 它这个真的是你真的能吃出来。 对， 就是我不知道是可能如果是稍微有一点品味的这个食客，应该都能吃出来。我是因为对味觉特别敏感，因为我经常喝那些咖啡啊什么的，它更要求你对那种微味觉的那种敏感度。我能吃稍微便宜点的也能吃出来，再便宜点就基本上就是咸味啊，烟熏味更大一些，就是有这种味道。但是吃最贵的时候，那种橡果味特别明显。 他们那边分级。 对 对， 我是没看懂，因为西班牙文真心不懂。 对对对， 但是呢，它有很多西班牙文跟英文实际上 有相通的地方， 有类似的地方，所以我大多数都是靠猜。比如说那边的这个警察你看不懂，但是人 policia 和 police 还是差不多的哈，就是能看明白一些，很多能猜出来。然后以前去的时候，这英文叫 Spain， 就是西班牙，他们自己不叫 Spain， 他们叫 Hispania。 这个原来弄了半天，咱们的音译有可能是从西班牙文音译过来， 很有可能， 对不对？因为 很有可能 说西班牙的时候，你用英文，咱们不是说西班牙， 对 对 对， 这因为要翻译的是西班牙，应该叫斯班牙，说 是塞班， 对对对， 塞班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对对。所以那个应该是从西班牙直接译过来的， 对对 对。 所以那个到了以后，学习了很多当地这些咱也看不懂什么分级，但是我知道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分级就是价格啊，那价格不一样，那肯定那边那个16欧才几片，这个3欧一袋，那肯定不一样。 但是这些跟就是在其他地方吃这个火腿相比，已经是实惠很多了， 哇，相当便宜。 你要现在出去买伊比利亚火腿，那肯定当然不一样了。 对对对 对对。 所以跟德国肠的最大区别应该是在价格上。 不，德国肠跟这个首先价格确实不一样， 对啊， 而且德国有上百种香肠，这个确实不一样。人家那个他有的就跟咱那个哈尔滨红肠那味儿一样的。德国是实惠，大。然后 管饱， 对，西班牙是这个也管饱，但是它是样种类更多， 品尝的 浅尝辄止，浅尝辄止， 给人一种对，吃多了也确实腻得慌。 对对对对， 后来我试过一次，就是一下吃多了，然后那个就是有点咸了。 我有一次吃过一袋儿， 对， 我 也是，我也是一下吃了一袋， 但真的很爽， 那个要就面包吃， 肯定是别人送的。 自己花钱买的， 我那个是自己花钱买的。然后我当时我是在哪儿？后来到塞维利亚的时候，我住的当地人的那种街区，所以就是居民区，完全没有什么游客的那种区。然后楼下有个肉店，我一看全是那些大婶啊，什么就下班买菜的那种，经过就买， 赶紧吧。 那赶紧，我一看里边挂着好，他每个店都挂着好多那种火腿，挂一墙。我一看 这地儿可以，来一个吧，连一句英语都听不懂。 他直接给你骗，骗下来给你装袋儿。 对 ，good bad 都听不懂，就这么基础的英语。我说那就比划吧，这个，然后人家跟我比划半天，我看不明白。最后他给我比了八个手指头，而且不是用咱们的手指，他是两个手， 两个手比八， 对， 两个手，一手四， 对对对，如果不是一个手，一个手五，一个对五加三， 你把人说的， 你把人说的也太笨了哈。这个他反正他们要比划，我估计超过十就得脱袜子，反正就是对，然后就是给我比就八，我说哦，就八片，不是，就那意思。八欧，然后后来我就跟他我说这两袋两袋我要两袋能不能便宜点儿？ 还跟人砍价都不会说英语， 他不是到肉铺吗？ 那也可以比划呀。最后他给我比划半天，就那意思2袋16。我说心说得了，那你这算术挺好的，我就不跟你砍价了。 你这个还是也要有经验啊，就是过去咱们讲的这个罗马这个买卖的时候怎么办呢？不是都穿长袖吗？是吧？手伸袖子，俩人捏过吗？捏手指头知道吗？捏成几就是几。 我也这要超过十以上，我还不知道怎么还得脱袜子还是怎么着，怎么跟他比划呀？后来就没办法，就连比划带说，那就来一袋吧。 还是买了， 买了一袋，那一袋挺大的，味道相当好。那八欧一袋还是那个，那价格还是可以的哈。就是在饭馆吃的话，应该是差不多贵一倍。但是呢。确实是那种现切出来的更好吃一些。他就在那儿支一个那腿，就每个肉店每个饭馆都有这一套，就有点像咱们那个给那个羽毛球拍和网球拍上线的那东西，他支在那儿，把这腿定在那儿，然后拿一个特别长的一刀，类似于锯一样的刀，然后给你切，现场切那小薄片。然后每个师傅手上我看都是有口子，看来切这片也是一个危险工种。然后这个首先火腿特别好吃，然后再一个就是在西班牙我发现了它的这个就是叫 tapas， 刚才说了，西班牙语 tapas 意思就是类似于盖儿，就是瓶子盖儿的意思。所以你从这个概念你能想象到 tapas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它就是把盖儿翻过来给你拿盖儿给你盛这个 东西。 所以你想一小盖儿能盛多少？咱们在我在北京曾经在洲际那边吃过两次这个就是类似的，它也叫 tapas， 但是它实际上是改良过的，就是它是把一片面包啊或者一片鱼或者一片肉上面给你加上一些什么这个牛油果等等，反正堆成一个跟小汉堡一样小三明治的那种形状。所以我曾经就一度以为 tapas 必须是这样的， 你带着这个印象去的。 我就带着印象去的，到了当地我就在那个第一站是马拉加嘛，后来我在马拉加也是打听了一个当地说挺流行的一小馆子，进去了，钻进去也是那个服务员，有四个服务员，有一个会能几句英语，特别基础。后来我干脆就指吧，我说就这个。后来我特意看那个菜单上写 tapas， 跟人说半天，人说 OK， 上来以后我一看，全是一盘一盘的，就没有面包，就是一个小瓶盖，类似于那就大瓶盖了啊，就是一个小盘一个小盘给你上来。我说这不对呀， 面包呢。 然后一会儿 面包给我 一会儿给我上了一篮面包，我就必须得把每个都堆在那面包上，然后再放嘴里。 传统中国 大巴子吃法。后来结果发现，我再看看人，因为旁边全是当地人，人家就是直接弄一口，拿一面包咬一口，人家也没有说搭在这上。 你这一顿为此吃了不少碳水。 是，这一趟反正学习了不少。到后来那几个城市，我也就慢慢就跟 入乡随俗了 。开始是强迫症，真是。就每个必须得搭，后来都撒了手，满手都是，那也得搭，因为它上面有的带油啊，带汤什么的。后来发现啊，其实人家也就是就着吃，这种吃法呢，首先很随意，而且很便宜。再一个就是，我一顿大概可能十几欧元，我能吃六七种不同的食物。这个在德国，那你肯定不行。 对， 德国是倒是也便宜，德国可能5块钱、4块钱欧元，一个这个咱们说类似于热狗形式的，就是面包加肠这么一个形式的，一个绝对吃饱，绝对吃饱，两个肯定吃不了。 但是关于种类这事儿就不一定了。 那它只有一种， 对， 它不可能给你加 两种。所以它这个菜的这个丰富程度 非常非常丰富，而且像马拉加那种沿海的地方嘛，还能吃海鲜，所以它那个。我现在最令我叹为观止的就是他们烤那个大章鱼足，最长的一个我吃过，跟我小胳膊差不多粗的一个，那挺贵的， 哎， 那就不是 tapas 了。然后那一个大概我点了那一盘可能得有十几欧元，